下面是初七第二日，正月初十开始。打七这一法是克其取正最好的一法。古来的人根气敏利，对这一法不常表现。到宋朝时，始建开禅。至清朝雍正年间，这一法更大兴。雍正皇帝在皇宫里也时常打气，他对禅宗是最尊重的，同时他的禅定也是非常的好。在他手里悟道的有十余人。扬州高明寺的天慧彻祖也是在他麾下悟道的。禅门下的一切规矩法则皆由他大正一番，又是中风大正，故人才也出了很多，所以规矩是非常要紧的。这种克其取正的法则犹如儒家入考试场，依题目作文，依文取考，有一定的时间的。我们打七的题目是名参禅，所以这个堂叫做禅堂。禅者，梵语禅落，此名静虑。而禅有大乘禅、小乘禅、有色禅、无色禅、声闻禅、外道禅等。中门下这一禅谓之无上禅。如果有人在这堂中把疫情参透，把命根作断，那就是即通如来。故这禅堂又名选佛堂，一名般若堂。这堂里所学的法俱是无为法，无则无有作为，即是说无一法可得，无一法可为。若是有为，皆有生灭；若有可得，便有可失。故经云：但有言说，都无实意。如诵经、礼忏等，尽是有为，都属原教中的方便权巧。中门下就是叫你直下承担，用不着许多言说。昔者有一学人参南泉老人，问如何是道，曰平常心是道，我们日常穿衣吃饭，出桌入席，无不在道中行，只因我们随处附着，故使自心是佛。昔日大梅法常禅师出参马祖，问如何是佛，主曰即心是佛。是遂离此马祖，这四名梅子征就远处抚毛而去。唐贞元年中， 言官跪下主僧，因采助杖迷路至安所。问和尚在此多少时？师曰：只见四山青又黄。又问出山路向什么处去？师曰：随流去。僧归居士言官。官曰：我在江西曾见一僧，之后不知消息，莫是此僧否？遂令僧去招之。达眉以剑打腰，摧残枯木以寒灵，几度逢春不变心，樵客欲之犹不顾，引人哪得苦追寻？一池荷叶亦无尽，簌簌松花时有余，刚被世人止住处，又与茅舍入松居。马祖闻思忧伤，乃令僧问和尚见马大师那个什么便住此山。师曰：大师向我道，即心是佛，我便这里住。师曰：大师进入佛法又别。师曰：琢磨生。僧曰：又道非心非佛。师曰：这老汉祸乱人没有两日，任他非心非佛，我只管即心即佛。其僧回举是马祖。祖曰：梅子熟也。可见古来的人是如何了当和简切，只因你我根基露略，妄想太多。主大祖师来叫参一个话头，这是不得已啊。允家祖师云：正实相无人法，差罗灭却国毕业，若将妄语诳众生，自招跋涉成杀劫。高峰妙祖曰：学人用功，好比将一瓦片抛于深潭，直沉到底为止。我们看话头也要将一句话头看到底，直至看破这句话头为止。妙祖又发愿云：若有人举于话头不起恶念，七天之中若不悟道，我允堕八舍地狱。只因我们性不实，行不坚，妄想放不下，假如生死心切，一句话头绝不会随便走失的。伟山祖师云：圣僧若能不退，佛该决定可期。初法性的人总是妄想多，腿子痛，不知功夫如何用法。其实只要生死心切，咬定一句话头，不分行住坐卧，一天到晚把谁字照顾得成潭秋月一样的明明地地的，不落昏沉，不落掉局，这何愁 佛皆无奇呢？假如昏虫来了，你可敞开眼睛，把腰杆稍提一提，这精神自会起来。这时候把话头不要太松和太细，太细这一落空和分层，一落空只这一片清静觉得爽快，可是在这个时候自己话头不能忘事，才能在竿头进步，否则落空亡不得究竟。如果太松，这妄想容易袭进，妄想一起，这调举难扶。所以在此时光要出中有细，细中有出，方能使功夫得力，才能使动静一如。昔日我在金山等处跑香，为挪吹起香来，两脚无飞，师傅们真是跑的，一记站板敲下，如死人一样，还有什么妄想分层呢？像我们现在好像相差太远了。诸位在做事切不要把自己话头向上提，上提则会分层，又不要混在胸里，如混在胸里，这胸里会痛，也不要向下灌，向下灌这肚胀，便会落于阴茎，发出种种毛病。只要平心静气，单单地地把水字如急暴乱，如貌不除一样的照顾好，照顾得力时，这命根自会顿断。这一法初用功的同参道友当然是不容易的，但是你要时刻在用心。我再说一比喻，修行如时钟取火，要有方法，倘无方法，纵然任你把石头打碎，火是取不出来的。这方法是要有一支纸媒和一把火刀，火媒按下在火石下面，再用火刀向火石上一击，这石上的火就会落在火煤上，火煤马上就能取出火来，这是一定的方法。我们现在明知自心是佛，但是不能承认，故要借之一句话头作为敲火刀。昔日师尊夜读明心，豁然悟道，也是如此。我们现在对这取火法则不知道，所以不明白自性。你我自性本是与佛无二，只因妄想执着不得解脱，所以佛还是佛，我还是我， 你我今天知道这个法子能够自己参就，这是何等的殊胜因缘。希望大家努力，在百尺竿头再进一步，都在这场中选出可以上报佛恩下利友情。佛法中不出人才，只因大家不肯努力，言之伤心掉泪。假如生性允家和高峰妙祖对我们所发誓愿的话，我们决定都能悟到，大家努力参看吧。